怪谈之西瓜。上集讲到，最近阿杰个室友阿亮有啲唔妥，嗱佢唔知发咩癫啊，见到啲台灯就鍾意喺啲台灯上边包一层红灯罩。 诶，阿婆啊，点解你唔拣日头做，要晚黑先嚟帮你嘅？ 日头佢哋都系醒住噶。 阿杰喺梦里面听到呢句话，通常都喺度笑，个心就会谂： 呢个阿婆八成都有啲老人痴呆噶啦。 那阿杰喺梦里面默默为呢个阿婆做咗好多嘢。终于有一日，阿杰唔想做，对住阿婆讲： 阿婆啊，我最近有啲忙，可能帮唔到你手啊。或者 阿婆都几通情达理，于是就话： 你有嘢做，你就去做啦。为了多谢你，我请你吃西瓜。 然之后阿婆带阿杰来到一个西瓜地，阿婆揀了一个大西瓜给他。只见阿婆踎低身去摘个西瓜，他摘瓜的样子很特意，用手先捻住个瓜蹄，用力地系咁捻住。见到阿婆用尽全身力咬牙切齿咁样，阿杰呢就一路大笑一路讲： 嗨，阿婆啊，啲西瓜唔系咁摘噶，你轻轻咁拧下佢，咁个西瓜咪甩咗落嚟咯。 后生仔，咁粗条瓜藤，你叫阿婆点拧啊？ 唉，不过阿婆请客，咁阿杰冇理由话唔好噶。唉，咁啊礼貌上食完个瓜算啦。嗱，食完个瓜之后咧，阿杰就想去小解。哎呀，醒到佢零零淋淋冲落床去屙尿啦！屙完尿之后，我发觉个肚度啊，好似饱饱滞滞、胀胀地咁样。唉，佢唔理咁多，重新啊瞓得上床。嗱，呢个时候佢望一望旁边，诶，见到室友阿亮唔喺度。 夜妈妈，阿亮个衰仔去咗边啊？诶，唔通佢去咗厕所？我头先冇留意到。 那阿杰一路谂，一路咧就迷迷糊糊啊，瞓着咗。嗱，后来呢几日，阿杰依然发梦啊，见到阿婆。嗱，只不过咧，阿婆就冇再叫佢帮手做嘢。而阿杰就见到阿婆自己系攞住把刀，嗱，就系上次递俾阿杰斩西瓜嗰把，喺度斩树枝、刨树根，个嘴度仲搏命讲： 除祸枝，斩罪根；除祸枝，斩罪根。 当佢瞓醒嘅时候已经天光，唉，阿杰个心觉得好安乐，好满足。嗱，起床嘅时候，阿杰望一望室友阿亮嗰边，诶，我发觉原来佢嗰个红色灯罩俾人撕咗，啊，怪唔之得琴晚佢冇发噩梦啦。嗱，而阿亮瞓醒之后咧，好似完全冇察觉到呢一点咁，佢甚至冇去望嗰红色灯罩添。而呢个时候，佢哋嗰宿舍大佬咧就好坦然咁行埋嚟，对住阿亮讲：， 喂，阿亮啊，你个灯罩啊，硬系搞到我发恶梦啊！我谂谂下，唔系啦，撕鬼咗佢咯。你有冇意见啊？ 阿亮笑一笑，拧一拧头，讲咗句：， 哦，冇事嘅，你想整走佢，咪整啦。 个阿婆翻嚟。但系嗰阿婆咧就冇行入屋，而系直接行上阳台嗰边。嗱，因为呢个阳台咧就系佢哋宿舍旁边嗰条楼梯，直接行上去就系嘅。嗱，阿杰仔细咁听，听到嗰个阿婆好似抌咗啲乜嘢喺佢哋屋顶咁。而隔多一阵，阿亮就行翻入宿舍，摆低个灯罩，再照常打开台灯啊，继续喺度睇小说。而嗰日系星期六。 阿杰借咗把梯爬到屋顶上面一睇，嗱上边剩下得一堆树枝同树根，仲有几块干咗嘅西瓜皮。阿杰就更加疑惑，心谂喂会唔会搞错咗啊？嗱，阿杰开始帮自己揾解释。嗱，首先系阿亮有半夜梦游嘅习惯，其次咧，那个阿亮会唔会有心理障碍，中意扮阿婆咧？咁至于阿杰嘅噩梦，应该同宿舍嗰老大情况一样，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嘅啫。嗱，咁一谂，阿杰个心咧就轻松咗好多。嗱，果然啊，当佢谂通咗之后，那个阿婆同埋绿皮灯笼咧。又消失咗，噩梦一消失，唉，佢心情就好啦。而心情一好啦，美梦就跟住嚟。嗱，有好长一段时间，阿杰一路喺度发一啲好美好嘅梦。梦里面有山有水有田园，仲有靓女同埋蒙蒙嘅细雨。嗱，呢啲都系阿杰最向往。梦里面嘅阿杰咧，系一个孤独嘅游客。在陌生而美丽的土地上面寻找着理想和爱情，这些梦太过完美了，但是依然给阿杰很多真实的感觉。那阿杰在梦里面和一个穿着白纱裙的女仔在青葱的树林里面走，小路上面铺满了陈年的落叶，旁边是潺潺的流水，他和那个女仔手拖着手悠闲地在散步，好温馨好幸福。突然间，那个女仔停在一棵矮小的灌木前面，指着她光捋捋的树枝就说， 这些东西好好吃的。 阿杰好不明白就问， 蛤，树枝都吃得的吗？ 那个女仔笑得好好看，她一路笑一路说， 当然啦，好甜的。 讲完之后呢，他就咬了一块，跟着塞到阿杰的嘴里。阿杰仔细地嗒了嗒，咸的。于是他说， 你呃我的，摆到明是咸的啦。 个女仔依然笑笑口地说， 那你试下吞下去，鱼味是甜的。 当阿杰将这一块树枝吞了下去之后，细细品味，还是咸的。阿杰今次有点嬲了，就说了， 哇，你又呃我了，都不是甜的。 个女仔仲在笑，对阿杰说， 哼，我唱首儿歌你听，好好听的。 阿杰就说， 那你咪唱来听下咯，当我同我赔罪了。 个女仔清一清喉咙，大把声有点怪怪地在唱， 红灯照绿灯笼，驱苦痛走皇城，红灯照绿灯笼，驱苦痛走皇城。 而一路唱，佢把声就变得越嚟越苍老。哎呀，阿杰忍唔住打咗个冷震，跟住醒咗。紧接住佢听见宿舍老大喺嗰度叫， 我的手指，我的手指啊！ 全宿舍的人一下子被吓醒了，问下老大咩事。阿老大揞住自己的右手，痛苦咁叫： 我的右手食指被人剁咗一块啊！ 哇！听到咁讲，宿舍里面的人呢乱作一团，大家零零林林咁着翻好衫，跟住有两个咧就嗱嗱声送阿老大去医院。剩下的人即刻立架生，什么锄头、铁链、木棍，在宿舍内内外外找了一转。搜查结果当然令大家失望，除了塞在墙角那些没洗的臭物、鞋垫，其他基本上什么都没有。阿亮还在睡觉，就算天大的事他都可以睡到这只死猪。阿健突然惊恐地发现，阿亮的台灯上边又罩上了红灯罩，而那个红灯罩仲在滴紧血。阿杰即刻入大家过去看，大家除低个灯罩一摸，热辣辣的。阿杰用手指捻一捻就话： 咦， 啲血好似系头先揩上去嘅，你睇下仲未干噶。 呢个时候有人指一指阿杰个嘴角就讲： 哎呀，啲血啊，啲血吓咗你块面度啊！ 阿杰吓得一跳，头先冇人揈手，但系嗰啲血点解滴到阿杰嘅面上嘅咧？阿杰突然间觉得自己个嘴咸咸地，喉咙度好似塞住啲咩咁。佢不由得谂起头先嗰个梦，嗰块树枝，嗰哎呀！阿杰谂起觉得核突，即刻跑去厕所，喺度不断咁作呕，呕到唔少酸水出嚟。佢呕下呕下，挫下挫下，竟然俾佢一声呕咗一块手指出嚟。阿杰定眼一睇，呢只唔系老大嘅手指。阿杰呢个时候嘅好劲，佢意识到嗰个阿婆又再次打住绿灯笼翻嚟。阿杰知道呢次匿唔过噶啦。阿婆已经缠上咗一辆同阿杰，佢喺度利用阿杰佢哋，但系佢会唔会伤害阿杰佢哋咧？阿杰唔知道。宿舍其他兄弟，包括老大自己，都认为今次呢一个手指事件系意外，因为老大佢有一把弯刀。好锋利，大家怀疑系咪老大发梦梦游嘅时候唔觉意将自己的手指割咗落嚟？但系究竟情况系点？只有阿杰同阿亮心里面最清楚。 嘅怪事，究竟同发梦见到嘅西瓜有啲咩拉楞呢？下个星期继续有怪谈之西瓜。